三宝加持我们，我们有学执行官，我们有了解三个阶段，我们分开他们来渐渐了解他们为一个过程，我们有说明清净道路，依照清净道路先修观于自己，被传佛教没有，他也是说明修观于自己不能够出现常相，然后不坏先知再会出现常相，可以如常定，因为所言变成明显。为什么所言变成明显？我们有联系都出现在我们的心，都是心的影响，自己是心的影响，他亲爱的，他是心的影响，亲不那个中心的，他是心的影响，导演的人物也是心的影响，都是心的影响，对不对？有这样思维，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常相。不然不会了解常相，了解常相才能够入定，如果不了解常相没有办法入定，只能够修即清定，为道地。那现在我们是修执行观，可以修到第三禅定，如果很熟悉第三禅定的执行观，心会自然报到清净解脱，清净解脱的第四禅定。特别如果我们前面已经有修第四禅定，用阿那巴那还是不净观还是其他的，不净观也是到第一禅定，还是如果我们只用不净观修边处，学红边处、黄鸟黄边处、头发黑边处，那这样那个白骨还是骨头白边处，这样我们就能够入第四禅，那修第四禅以后修执行观是比较理想，不过我们有特别强调四无两心，特别执行观是重要，我们在一阶要修来改善自己，改善我们的环境，改善我们的家人，改善我们跟大众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打动，对不对？不然没有打动，为什么？他发脾气，我们也发脾气，他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那这不是执行观。执行观本来我们有看过罗什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好像我们的那个钢铁盖，保护我们从外面的所有的不好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修，什么都不会害我们，连武器，连那些野兽、蛇等等，可以去以前的人修执行观就可以去森林用功，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环境关系很好，所以像沙玛，我们有讲沙玛加达嘎，对不对？沙玛本身故事，所有的野兽都变成他的朋友，他们连羊知道他的要求，就让他的父母帮他们在，因为其实我们人比较钝根，我们不了解那个动物连那些昆虫都可以感到这个咨询官。可以做自己的经验，连那些蛇还是蝎啊，蝎，如果你们修咨询观，他们不害你，他们不管你，而且他会抱你旁边，他不扒你。如果你扒他，那他会。不相信你，不过他们没有心去害你，他们不会吃人的肉，对不对？那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他们会感到，连小小众生会感到自信的好处，他们觉得安全。因为你有修自己安全，自己没有，对不对？自己快乐，他们也安全，也快乐，心那个儒家有没有仁的道理？仁，其实一切众生会了解，仁就是像咨询官。对你的对象态度好，你不要害他，对不对？这是旨意。所以什么中国字人跟两二，所以你可以扩大你的心，变成大，有这个意思。人就用这个意思，扩大心。一个人变成两个，是什么意思？扩大心，有没有道理？扩大心，你就发心，发心。学佛就是学发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发心，所以我们受很多苦。我们有发心，我们不受多苦。是不是这样？发心，你就会感到别人的需要，你也感到别人的需要，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需要，有没有这样？你不了解别人的需要，你也不了解自己的需要，这是人的意思，有没有？那现在这个咨询官，我们也有提到一切是理论的道理，他是三不沙巴瓦纳，他是好人的修行，所以虽然我们修定，他的重要性是在一界， 这一切众生，那些世界跟无世界众生，他们自然有自信，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出离心，如果没有出离心，他们不会出生在世界无世界，对不对？出离心是智慧的条件，这个自信观就是领导我业，我们到出离心，领导我们到人，人来的人，那我们也想学菩萨道，我们也知道菩萨的开悟就是法忍，法忍是菩萨的开悟，法忍的条件是什么？就是出离心跟慈悲，没有出离心跟慈悲，你不能够法忍，是不可能，因为法是病态，因为我们没有出离心，因为我们没有慈悲，所以我们不病态，因为我们不病态，我们很多问题，跟自己很多问题，平等不能够强调平等的重要性，所以平等那联系自性观是入门，来联系平等，平等是大悲的条件，如果不会平等，我们没有办法修大悲。大悲是菩提心的条件，如果没有大悲，没有菩提心，不可能。因为菩提心练渐渐练涅槃跟轮回不分别，对不对？这个法很微细，不容易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执着自己，执着他。因为我们看自己，我们也看他，如果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他，看不到自己，所以我们快要解脱，只是为自己的无常苦，不过我们只学一点点菩萨道，这个无常也只是方便来了解真如，无常依照罗斯打字的轮等等，也不是真的，是方便而已。真的就是真如，真如是我，真如是你，真如是我喜欢的。你，我中心的你，我导演的你，都是真如， 怎样才能够彼等圆满？释迦菩萨在那个在他的注解，他说明依照唯识真如就是心，他说明真的真如圆满之唯识圆满只有佛能够了解，我们无法，连大菩萨无法了解唯识圆满，因为我们的习气还在，对不对？所以因为习气不能够完全平等。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些习气，那这是最快的方法来得到平等。如果看不到习气，我们无法修真如，无法成道。那每个众生是他的习气，依照我们的习气，我们就安排众生，亲爱的、忠心的、导演的，那那些我们安排的众生，他们也安排。所以，亲爱的很容易变成导演的，平常对我们没有智慧的人，也亲爱的也容易发脾气，对不对？如果亲爱的人，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不好，那很容易发脾气。如果陌生对我们不好，那就我们比较容易忍，不管他，对不对？如果父母、兄弟、朋友骗我们，我们不会忘记；如果陌生骗我们，那我们很容易忘记，对不对？因为他是陌生，所以容易了解。那些都是靠我们的心的安排。事实上没有什么亲爱的，没有什么忠心的，没有什么导演的，对不对？我导演的那他很可能就是他的亲爱的，对不对？我亲爱的可能我变成很导演的，谁知道都在变化中，有没有？那结果我们是修自性观来思维本来平等。本来平等在哪里能够找到？在心里面能够找到，在外面找不到，在外面都不平等。那完全平等，那变成佛。所以释迦菩萨说我们真的知道唯识只是佛，我们只能够知道小小部分而已。所以因为佛完全知道唯识，所以他是转移圆满。 因为转移圆满也变直离圆满，对不对？ 转 移 什么？ 转 移 圆满。 圆满。 OK。April 没有问题。转移圆满变直圆满。依照唯识连罗汉还变质不圆满，变质圆满，那一切中智，一切中智，罗汉依照唯识只有一切智，没有一切中智，所以。它还是转移，不是圆满。教是特别强调修自性观，就是和般若。我们修自性观就是和般若，见和起来，和般若。什么是般若？和什么？知道次第，那明天，还是一方面继续修，一方面我就教你们怎么转从 执心观到悲心观，执心观跟悲心观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中文放他们在一起变成一致，不过他们还是味道不一样。执心观，你愿一切众生快乐；悲心观，你愿一切众生没有苦。所以味道还是不一样。不过，你能够愿一切众生快乐，你因为我们有些执心观是积极的态度，所以你一定也愿他们没有痛苦，对不对？不过还是心的味道是不一样。我们修执心观三昧不一样，修悲心观也三昧不一样，一定要了解。虽然他们很靠近，还是不一样。因为中文放他们在一起，所以很容易合在一起。不过其实还是不一样，不一不一。那渐渐那个三个阶段，你们有没有开始学那个过大所愿？那今天就是特别修过大所愿。那过大所愿，昨天晚上我们有听过那个这个次第，这个次第其实是不一定每个道场是这样修。因为那个是他在马辛达喇嘛在槟城，他有学，他们有教他，所以他是用他们的方式。可能你们去缅甸还是泰国，你们可以找到不是完全一样，不过道理还是相似。那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从自己开始。那个唱歌也是从自己开始。所以第一放松，怎么放松？你们告诉我。罗什菩萨有没有昨天讲注意身体的姿势，对不对？身体的姿势怎么样？他说坚固 stable 稳定，他不用稳定，他是用别的名称忘记了，那意思是稳定，身体的姿势稳定。怎么注意身体的姿势稳定？我一直在教这个，脊椎直，怎么脊椎变成直？左，如果是在左姿势，左怎么样？在两个左骨，注意什么？尾骨，左骨不平坦，是因为尾骨有弯曲，所以慢慢调。尾骨有弯曲，所以不能够一线从尾骨到深窝，从深窝到下巴，这是理想。如果能够这样，鸭子也变成好像狮子，佛是狮子的鸭子，都平坦。渐渐注意这个道理，身体会慢慢改变，因为身体是靠气。连骨头的结构会改变，不过不会改变 从今天到明天，从在一个月之内。 师父听不见。 哇、哦！那你来这里，April 来。如果坐在椅子上，那什么是重要？背和坐骨跟交替，我们这个背和右拳很慢，猴子抓，了解。坐骨跟腰、膝盖、足跟的关系，对不对？腰跟肩膀的关系，肩膀跟脖子、跟下来、上来、压制，这样坐在椅子上会坐很稳定，脊椎会自然定起来。如果不坐在椅子上，那注意哪里？膝盖帮助坐骨拉平坦，所以膝盖要接触，尽能力要选择适合的垫子。膝盖帮助坐骨，实行压力，调平坦。有没有注意这个道理？所以，最好是用适合的垫子来调，筋能力，坐骨跟膝盖在一线，平坦。如果能够平坦，那脊椎就继续平坦，继续直。如果不能够平坦，那慢慢跳，微细的动，了解怎么能够比较理想。要用智慧管理身体，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毛病，再你看很清楚那些盲区，你再能够用智慧改善。你看不清楚，那怎么会改善？很难。你一定要用力气，不用智慧。有智慧，用少少力气；没有智慧，那用多多力气。身体也是这样，心也是这样一样。正念，有正念，那你可以生那么多气。如果没有正念，那一直在浪费气。有太多力气还是不够有力气，因为看不清楚，所言不清楚，对不对？有正念，所言清楚，才会知道要用多少力气。那用正念，就省很多力气。心是靠力气，是靠气， 身体动也是靠气，有真言就生气，没有真言浪费气。我们多半众生都是在浪费气，也浪费地球的气，浪费自己的气。所以是为那些道理我们彻底的放松，放松观想自己为观世音菩萨微笑，放松重量下到丹田，是重量下到丹田，呼吸改变，变成直般的呼吸，这种呼吸顺定，如果没有这种呼吸不顺定，然后注意中脉，我们都有些吸气到中脉，自然两个鼻孔会开，如果身体的姿势稳定，直般呼吸，对不对？微笑观世音菩萨，从自己开始，试试看。做稳定，微笑，呱呱。 什么叫做心比丹，谁挑心比丹？真言，因为真言你不用过强心性，过强身见，如果身见以过强，那变成什么挑剔，也一静心不会过强，如果一定心一静心过强昏沉，也智慧没有过强，为什么智慧过强那不快乐，对不对？也静心不会过强，如果静心过强挑剔，那谁挑他们平等真言？有真言才能够留在快乐，没有真言快乐一下去不见。所以真言才能够平等，不真言不能够平等。真言平等可以修定，可以修观，没有真言无法修定，无法修观，为什么不平等？所以真言不是在一静心，真言是在定，不过让心拉开不抓，这是真言。真言不是说你勉强定心，你自然定，自然定就是保持平等，这是真言。这样你才能够快乐，来保护你的快乐。好，那阿弥陀佛。现在我的真言是在实验，我要跟实验相应，所以咨询经是说明第一功德能干，对不对？能干我要跟我的言相应，不是我言一件事情想别的事情，这样我才能够真知，对不对？能够真正我在能够不会像我 在我已经习惯五种亲爱的任务，五种中心的任务，五种导演的任务，所以我也观想他们心平淡放松。我观想他们微笑放松，都同样的感觉。愿他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苏克亚达努巴利亚拉图。愿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快自己带自己在快乐里面。哎，我可真的看他们带自己在快乐里面，那个脸面放松，像观世音菩萨。我保持正念，所以他们的印象平淡。我自己没有勉强正念，所以可以保持他们不用勉强。所以感觉不改变，虽然所言改变，感觉不改变。正念不用过强精进，你也不用过太弱精进，不用过强定，也不用太弱定，也不用勉强分别清楚，也分别不是模糊。身体不用太多力气，也还是继续明显，这是正念的秘密。那用正念，我自己保持同样的感觉，思维中心的人物都在同样的感觉，微笑放松。 放松。身体稳定而放松，心如一条稳定的绳，放松，对不对？不允许挑剔，不允许混沌。心保持洁心，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有没有？虽然身体不舒服，我不受影响，因为正念。 在快乐里面。 现在因为我已经连我的敌人，我所讨厌的人，我可以愿他们快乐。那谁来在我的心里面？我的小孩，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邻居，谁来在心里面，我都很诚心的愿他们四个愿，不管谁来，谁出现在心里面，我们都愿他们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有快乐，都平等。 现在慢慢开始扩大所愿，那怎么做？现在心里面你自己做限制，心本来没有限制，你自己做限制，所以现在你的限制是在这个房间所有的众生，你无分别，你知道谁是谁，不过你无分别，愿他们在所有的在这个房间的众生没有例外，你愿他们四个愿。阿贝拉姆图阿贝亚布扎姆图阿尼嘎姆图苏皮阿达姆巴里哈姆图，所以我愿 个房间所有的众生，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小孩，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在工作里面的，他们的那个同事，都快乐安全。 边他们是个愿、嗯、 幻想是一个所缘，嗯，是二个所缘，嗯，先三八就是波利玛呀、第三呀，在东方波利玛呀、第三呀、三八一条一切你的。 切你的阿维拉红土阿比亚巴加红土阿尼嘎红土苏吉亚达人巴尼亚红土巴吉玛亚尼萨亚西方所有的三杯菩萨 ¡Gracias!

就可以练习对一个人物，这个一个人物就是代表一切众生，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就要这样修。现在我们可以去家家，在家家抱着慈心观，不管什么境界，决定留在慈心观，进行做叫做当作保持这个正念，决定不管身体的感觉，决定一直保持这个自信的正念，习惯试试看。那因为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明天慢慢先早上还练习练习，可能可以一起重复过大作业，然后下午开始学那个悲心观，悲心观的道理。